平安南道和罗先市的居民7月3号举行庆祝大会，表示祝贺敬爱的金正同志被推举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参加大会的有地方党、政权机关、群众团体、工矿企业、农场、大学等单位的工作人员，朝鲜人民军和朝鲜人民义务军官兵，各阶层劳动群众和青年学生。大会上报告人和讲话人指出，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在第13届最高人民会议第4次会议上被推举为朝鲜最高首脑，这是一个大喜庆，对彰显伟大的金日成民族、金正日朝鲜的尊严和国力，坚决完成主体革命事业具有历史性意义。他们说，像主体朝鲜强大的象征，一切胜利和光荣的旗帜，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致以最大的光荣和最热烈的祝贺，并强调全体军民都要抱着拥戴卓绝伟人的自豪感和荣誉感，在社会主义强国建设中取得辉煌胜利，来为光荣的金正恩时代争光。